白粥油炸鬼就是老爷嘅。 卖了勇气也难买，你让我 乖乖地啊，想多啲，食多啲。 卖了性格也难买， 火腿煎双蛋加报纸就是老公嘅。 乖乖，卖了我也再难买，你共我真正越界。 鬼子的麦皮小甜加罐百事可乐就是二粥嘅。 心到张，手到张，不知可否涌出一个深海？可能未来问世越来越深，事情越来越多，尽快有个痛快结果，请相信快乐，一不经意放远脚步，略略便掠过。起开开心心非爱不可，假如未来问题越来越少，而话题越来越多，不如尽快与你试试这么多少个美梦，都比不上与你这样实实在在过，多少温馨一生一对，不比你更我。 边位啊 ？Takila， 是但啊，起身。 我使咁意思啊？ 唔好啦，你使唔使都系咁噶啦。 你咩意思啊？你琴晚都话我好靓嘅。 琴晚怼咗九啊几杯 Takila， 你梗靓啦。喂，唔好喺门口出啊，费事吓死我啲屋企人啊！喺后边屎渠爬落去啦。 唔使成日煎啲油炸鬼噶啦， 系咪唔好食噶老爷？ 唔系唔系唔系，求其煎啲牛脷酥啊、咸煎饼啊，黐饭头浆都得，简单啲。 我知佢有食。 阿爸，早晨。 啊，早晨。 老公，你个头做咩啊？ 我撞亲啫嘛。 哦。 阿爸，长洲间铺咧，我已经租成咗噶啦。嗯。过几日咧，我都会过去睇下环境啊。 咁啊，辉远，就系时候要帮下你手啦。 诶，唔得。我仲要读书噶， 你两年前已经毕咗业噶啦。 学海无涯啊嘛，我今日博士毕业啊。 又毕业？你要毕几多业啊？ 其实我唔系读咗咁多书咋，我只系读咗三个学士学位，一个硕士学位，今次系第一次读博士毕业啫。 博士？你有边科啊 ？Rock blasting， 爆石系。 爆石都要读博士噶咩？求其攞张厕纸去厕所塞咗咪得咯。 我寻晚谂得好清楚。我終於找到我人生目標，我要進修音樂。 我哋就喺長洲啊，開一間新餐館。你畢業之後過嚟幫下手啦。 我要當一個歌手，我要當一個流浪嘅浪漫歌手。 流浪嘅浪漫歌手即係流動乞衣，屋企已經有我啦。 放心啦，放心啦，施捨個發財錢啦。 喂，晨早流流攤大手板，好唔利是噶喎。 咁你係咪好大佬啊？ 我幾時都係你好大佬啦！ 照顧好細佬，天公地道啦！咦，做咩貼到符喺頭度啊？鬼上身啊你！ 唉，講起上嚟啱啦，唔知邊個契弟揾佢掟我？ 唉，唔知邊個契弟擺個咁嘅嘢喺我被竇裏邊？ 呢個鬧鐘我哋嘅。 正契弟， 個鬧鐘係我特登擺喺你嘅被竇度嘅。我晚晚放工翻嚟咧，你都未起身。我朝朝早翻工咧，你都未翻嚟。好心你俾啲時間啊，嚟睇下我哋間公司啦。 唔好亂講嘢啊！前年先翻過嚟啊！ 你知唔知間公司喺邊度啊？ 唔係香港九龍噶啦，再唔係新界一辦， 就啱啱搬咗去離島長洲。 哇！你真係明線我啫， 細叔啊，你食早餐未啊？ 你估下， 我估你未食。 啊，好嘢喎！ 咁你想食啲乜嘢啊？ 打邊爐啊？ 嚇！我盡力啊！ 大哥，今日我畢業典禮你嚟未啊？ 你每年都畢業幾次？喂，啊系我系，系啊，好啊，系我知，紧张啲啊，嗱，飞仔，喂，啊 ，hello，yes，sure，sure，sure，OK，拜拜，飞仔。 公姐你呢？ 我真係好想去，但係我食完呢個早餐，太陽落西山啦，真係冇辦法。 阿爸你呢？ 我要去學畫龍風帆。 咩話？你去學畫龍風帆？ 唔得咩？ 咪失禮人啦！你前年就話人去學咩話？ 潛水。 學潛水，夠膽死喺水底俾人打劫，話搶咗個氧氣筒。 水底有人呼勁啊嘛！ 算罷啦，你舊年又話去澳門落場砌車，唔知自己得個單車牌。 喂，你魚夠未啊？睇下你自己啦，書又唔讀，工又唔翻，淨係伸住手去要錢。生錯你 啱聽啊！嗱，你未徵求我同意就生我出嚟啊！呢條數未同你計好磅水添啊！ 啊，衰仔，中波仔， 係咪想打？ 打咪打咯，嚟啊！ 笑咩笑衰仔？我迟早一日打低你。 呢句先好笑啊！ 曹教授，曹教授。 咦，老飛，誒講錯咗，應該 Doctor Low 先至啱嚇，攞埋個 PhD 應該好公司請你做嘢噶咯喎。 我想繼續讀書嘅， 讀咩啊？ 進修聲樂。 聲樂，你五音不全噶。 我覺得人應該朝住佢最大嘅缺陷發展，先至可以得到最高嘅成就。好似貝多芬都係聾噶。 呢行又冇生瘤，你做咩聲樂啊？ 我咪去驗啫，可能會有噶。 不如我推薦你做助教，冇嘥咁多時間啦。 教書啊？我怕噶喎。 怕咩？ 我怕走嘅。 哦 ，OK， 休息一下先啊，休息一下先，拜拜， 拜拜。 超九十八，真契弟。 有冇人俾$20？ 唔該。 May I take your order？ 其實我今晚買咗餸噶，喺屋企食咪得咯。 咁你成日煮唔厭嘅咩？你再食咩啊？隨便叫。 是但啦，你話事啊。 啊，龍利啊，唔錯噶，呢度好出名嘅。 我今晚買嚟左口，好新鮮噶，不如翻屋企食啦。 我不如試個手安 stick 啦。 唔好，呢排風牛症好犀利，唔好食。 啊，就肉醬意粉啊。 咪即係貴到炸醬面，唔好。 算啦，你會平時俾我。 哇，食$50杯喎，樓下間士多咪$5.50咋。 老婆，咁你叫啦。 好，你話少啲嘅。 不如叫牛肉餐包啊，又頂肚又抵食。 喂，你咁樣咩態度啊？ 都唔係啊，都幾 sharp idea。啲牛油係咪送㗎？頭先食得飽唔飽啊？ 好似冇食過嘢一樣。係，你姐留翻我姐呢邊啦。 啊，咁又啱啦！一陣間我係整啲新鮮嘅麵包俾你食噶，整你最中意食嘅奶醬糕啊！牛油都攞埋啊！ 哇！你卡嘢啊？ 乜卡嘢啊？雞麥箱單到噶，如果唔攞啊，自己折底嘅咋。 老婆， 嗯， 我想同你浪漫啊！ 嚟噶，俾啲熟人撞到我哋，跳海都唔掂啦，知唔知啊？ 四面都系镜，张床会喐噶，我哋去试下啦。 张床会喐，张床自己点会喐啊？你咪真系当我淫妇咁样？你同边个去过？你点知啊？ 老婆啊，我都想同佢浪漫下啫，使乜咁紧张啫？ 老公啊，我觉得去长洲睇日出系最浪漫噶。不如咁啊，我哋可以搭呢哇啦哇啦。 去寻得我睇日出噶，好唔好啊？我话得咁样做。 我听日四个会要开啊，但系多啲时间先。 唔紧要啊，阿念琴日录咗嗰啲戏你都未睇晒。 翻嚟睇底。 你话事啊？ 咪话我唔塞钱入你袋啊！星期日晚十点半，记住睇正午安琪伴你行。 喂，老婆。你使唔使着到咁密实啊？我而家连你嘅肚脐点嘅样我都唔记得啦。 我个肚脐有乜好睇啫？睇剧集啦。 喂，你使唔使连啲广告六合彩都录埋啊？ 今期六合彩嘅 啊，系啊，老公啊，细叔听日生日啊，你打算送啲咩俾佢啊？ 咁旧年送咩啊？ 佢呢五年都坚持要现金噶。 咁啊，今年一样咯。 咁做几多啊？封顶利是。 得奖金3180万。 今年送3000万。我哋用上一期嘅号码嚟整蛊噶。 好啊，好啊，好啊。 早晨，早晨，早晨。 咦，做乜两位今日成个靓仔咗嘅？睇落仲好有内涵添。 你唔使咁好吓。我 未记得嘅。 你今日生日，嗱， 我哋两个 兄弟 咁送俾你啊。5蚊鸡仲要两个人夹，你估金币咩？ 系唔系唔止5蚊鸡，系3000万啊！今期六合彩头奖3000万啊！我哋三兄弟一人拣两个 number 啊，中咗3蚊分。 系系。 我啊大一号。 咁我啊排第二，我要2号啦。 我腰围啊26寸26。 哦，咁我腰围就28寸就28啦。哎，仲剩两个 number， 你解埋佢公仔。 咁我排第三啊，3号啦。 3号唔得。 4号 啊。4号啦。 明明系排第三。 喂，你有所不知噶啦，佢对落，你对上，仲有一个细佬，不过样唔大，所以你系排第四。 冇听讲过噶。 所以你少翻屋企啊。 系啊。哎，4号啦，仲有一个解埋佢啦，快啲。 腰围27就整多个27啦。 哇！你边有27啊？起码36啦，系嘛？ 你点睇到我36啊？ 咪而家兴嗰啲咧滑板嗰啲好背嘅抌到落去个 pat 咁你 pat 有36啦啩？咁啊腰围36啦，当系。嗱一腰咁啦，1、2、4、26、28、36，哎，你拎去卖咗佢啦，今晚开噶啦。 中咗3蚊分啊！ 两个唔系真系谂住整张咁嘢过到骨系嘛？ 得噶啦。 唔系，仲有你买完翻嚟咧，就早啲翻嚟啦。今晚咧我就会带朋友翻嚟食饭，你早啲翻嚟。 咩朋友啊？男啊女啊？ 女。 女朋友？ 你唔係 gay 嘅咩？ 啊，係咪你咁話你大佬啊？ 我話你啊！ 喂，飛姐，到底嚟唔嚟噶？ 嚟緊噶啦，咁會塞車噶嘛？ Hello， 嗨， 小姐点称呼啊？ 我 Mona Lisa Kent， 好名好名。 哎，可以埋位食饭噶啦，嚟啊嚟啊嚟啊， 请请入嚟， 埋位食饭。 好，食饭咯。 Thanks， 啲咩餸啊 ？Shit， 啲餸冻晒点食啊？ 唔紧要，我哋入厨房整翻热佢啊。 你個個都興，淨係送凍啫。 誒，原本我準時㗎，啱啱我嚟嗰陣時咧，有幾兜友咧懟落我車尾喎，咁我咪嬲佢走轉石崗，揸住型都成凍水添。喂喂，你係咪生日啊，靚仔？ 好啦，咪以為染金個頭黑社會喎，講你聽，我呢度個個都係，用啊你啊得。 生日快樂！ 金小姐真係一表人才，又識講英文添喎，一定係受過高等教育啊。贵姓啊，金小姐？ 小姓金，尖东车神金毛灵。 就系你咩？幸会幸会，久仰久仰久仰。 金小姐，请问你喺边度办事 咧？我你话喺边度捞嘢啊？通常咧我都周围逛下，睇下有咩水鱼咁咯。 好啦喎。 K， 唔紧要啊，我预咗你哋唔 like 我啦，横掂我约咗班鬼佬喺兰桂坊劈酒，就咁先啦。 喂，玲，你去边啊？金小姐，幸会幸会幸会。 我见啊，保重啊！ 唔系我话你啊，盲嘅都睇到你个金毛呢唔系乜好人嚟噶。 阿玲系我初恋，我第一次带人翻嚟食饭，你就咁样对人，咁对我日后谈恋爱咧会有一个阴影存在嘅。 我下次唔反对得啦啩？ 咁如果下一个仲衰啲咧？ 哈，仲有一样会衰过你个金毛呢？如果有，我任你拣，得啦啩？ 假噶？ 唔系啊！ 睇下俾我啦。 你幾十歲人唔好咁幼稚啊你！喂，呢件嘢幾好喎，好過冇喎。 咁中就係染個金毛體統。 咁就未必，我都諗住聽日去染染佢。 你夠膽啦！你睇我批唔批你個頭落嚟？ 我諗住等你瞓著，連你個頭都染金埋佢。 你夠膽試下啦！你睇我批唔批你個頭落嚟？ 你夠膽瞓啊！你睇我染唔染金你個頭？ 你夠膽？ 你夠膽啊！你 夠膽？ 你夠膽啊！我染金。 喂，老叔嚟！開六合彩啊！嚟！ 今期六合彩的累積獎金是3180萬元，攪珠號碼第一個號碼是26號， 中； 第二個號碼是28號， 中啊； 第三個號碼是2號， 又中啊； 第四個號碼是4號， 中四個字了； 第五個號碼是1號， 中埋啊！ 第六个号码是36号，第十二号码是7号，今期中奖的号码是1号、2号、4号、26号、28号、36号，特别号码是7号。多谢各位收睇， 啲人 系 开心 下嘛？今日真系旺嘅生日礼物，边头奖 出嚟开心下啦？ 彩票 我冇买到喎。 吓？ 喂，但系中咗喎。 但是我冇買到啊嘛， 咁3000多萬咪見財化水？ 唔係，你講大話，你笑下笑下笑下笑下， 得閒同你玩喎，而家嗰3000多銀錢啊，大佬啊，我點知我真係斧頭係36嘅啫？我點知我真係排第四嘅啫？你唔認真啲同我講嘅，啊？ 唔係啲錢唔入你袋， 你算點啊？真係，我3000多銀錢都俾人一嚿水我，你冇攬就型噶啦喎！ 唔係啊，打錯啊。 Angel 冇啊。 Pauline 冇啊。 咁 Linda、Dorlin 啊、Lin 啊嗰啲有冇啊？ 都話冇咯，你揾邊個 ？Lin 都冇，芝芝有咯啩。 我係啊。 出嚟啊！ 你講邊個啊？ 我係老公啊！出嚟啊！總之有你著數啊！ 切，個個都話我老公噶啦。喂，咁去邊度知得 㗎？7年冇見，霎時間叫我出嚟撳曬我啲錢，仲係有我著數？ 我見你個人打得幾密，我唔怕話你聽。我中咗六合彩，聽日攞到錢嘅時候分翻5皮嘢過你，點話？ 唔係嘛？ 你見我下巴兜兜，知我發達相啦 ，Let's go happy 啦！ 全場呢個啦，我嘅。 喂，阿公。 喂，大姐。 喂，中我原来要第二件啦。 好小意思嚟啫，你都有一件啦。大号叫乜哥啊？ 我叫阿基。 睇得出。 呢个系我哥嚟噶。你好嘢，记住3岁要相逢，我哋走。 嚟到啦，我嘅。 我得佢埋嚟。 叫曬哥請你飲酒， 靚仔，請人請得好過癮啊！我請你飲啦，你對得嘅，我醒你一皮。 有錢仔黑社會 請得先嚟後生。 潇洒哥，多谢晒。潇洒哥，再敬你一杯。 哎，唔使唔使。喂，你有钱嘅？周围真系饮嘢嘅。 有钱啊！你饮咩啊？呢个拉我嘅。 我哋玩大啲啊！十二十，五十万一铺。 再大啲啦，估毛毛，一百万一铺，就估你全身嘅毛加埋双数定单数，你估先。 哼，我惊你估到天光啊！ 哇！哎，咁有得估咯，我几惊你冇毛噶。喂，攞个钳过嚟。 唔使啊，简单啲，大话式。 吓？你知唔知我出咗名省港澳大话王啊？ 吓？你知唔知我出咗名尖东色魔啊？跟你意思，一百万一铺，好抵赖啊！升台。 哇！先生几有型嚟啊！哎，好嘢啊！ 两个一， 三个一， 四个一， 五个一， 六个一， 开。 搭色啊，兄弟， 咩话唔准搭色嘅咩？ 唔使讲噶啦，系嘛？ 使唔使讲啊？ 梗系要，梗系要啦。 咁即系明屈我啫。 随你点讲啊？林哥，我屈你啊，一百万噶，开啊！ 超，你唔俾我五粒一啊？ 有冇咁巧啊？ 各位观众，五粒一。咁唔使讲都知边个赢啦，系嘛？使唔使讲啊？应下我啦，哈系都唔应噶噃。 呢粒唔系一嚟喎，呢粒五嚟喎，侧边嗰啲甩晒色啊！我粒一喺呢度。 好嘢！ 好嘢！ 搞错啊！喂，呢铺唔算啦，玩个铺啊！ 你话制唔制？ 嗰一皮嘢俾翻你先。 你话制唔制啊？ 我理得你制唔制，真系咁先啦。 喂， 潇洒哥，实不相瞒啊，一百粒对于我嚟讲咧，完全唔系问题，因为在下经已中咗六合彩，听日一攞到钱就送到你府上啦。 不愧系省港澳大话王啊！冇得倾， 咁唔好倾啦，死唔单啦， 唔够稳阵。 俾身份證打埋手指冇得咯啩， 都係唔夠穩陣。 咁點啊？ 影輯社真係至穩陣噶啦，兄弟。 省港澳大話王啊，嚟啊，係啊，咪俾多啲 pose 佢先得㗎。係啦，擘大佢，擘大啲啊，乜都除埋佢啦。你除一隻，仲要除埋嗰隻佢。系啦，俾啲铺子嗰度。哎呀，咁啊靓啦，嗱，我喺度听你。阿咩？ 死啦死啦，今次争人成百万噶。 听日攞钱咪还咯。 你俾人影埋写真添啊！ 冲出嚟唔靓咪影过咯。 死啦死啦，咁黑仔，我哋不祥预兆啊！我唔会过张六合彩。 猜过你，衰到贴噶啦，冇得再衰噶啦。 仲痛唔痛啊？我头 你有冇搞错啊？撞完车嚟喎，你乜事都冇，化晒妆鬼火咁靓咁坐喺度啊？你冇职业道德噶你啊？ 咁人哋系咁噶嘛？咁撞车求其撞一只手咪算咯。 诶，乜戴咗个头盔喺度嘅？诶，乜又系你？ 系啊，都话三岁要相逢啦。医生话你个脑出咗震荡。又作扫描打支针先啦， 开剂药咪算啦，唔好啦。哇，你帮我打支咩针啊？ 酒精，小心啦，一直警察嚟叫啲吹波仔啊。 你个仔冇咩嘅，佢只不过系间歇性停经，我谂执半斤黄姜，半斤北芪，半斤甜七，半斤苹果，半斤橙，两碗水煲埋半桶水。唔好飲，倒足佢冇事嘅嚇。 伯母啊，你個仔咧 X 光片啊出咗嚟噶啦，咁因為佢太想做醫生，而家又精神分裂，佢淨係識得話自己係醫生嘅。我哋出去同佢搞咗入院手續先啦。 唔該，醫生。 記得巡房添。 舒唔舒服啊，聲？同你推下油啦。 你唔係醉成咁啊嘛？ 出唔出火啊？不火啊？ 邊個？ 医生，担唔担啊？ 担咩啊？ 担唔担心阵间差人会上嚟查房啊？ 跟住子宫下水。 喂，出咗嚟嗰张嘢，快见医生啦！ 见你个头，你真系当我傻噶啦？一声佢攞钱啦！得一個罐喎，點解會搞錯啊？ 係啊嘛，大佬啊，好似玩夠咯喎，不如將個事實講俾公仔聽啦。 呢個衰仔唔好整好啲，好快同我玩到底。 會咁㗎？ 梗 係 啦， 我 話你要賺錢，我失驚㗎。 哎，揾到啦！ 係喎。 點會咁多罐嘅？ 先生真系冇中喎， 唔系啩 ？check 真啲好喎。 我 check 咗十几次噶啦，咦，都冇呢六个 number。 有冇搞错啊？我对住个电视嚟对噶喎。 我话知你对住夏春秋对啊，系冇啊嘛。 我真系对住夏春秋嚟对噶喎，喺个电视度。 啲黐线佬啊，年中入嚟几十次，个个都话中，我咪好唔得闲。 有冇咁多黐线佬啊？ 我明明撞落菜场噶，喂，快啲俾钱我，俾钱我。我做咗头仔，俾钱我啊！ 收钱 啊！有牌你睇啊！ 我真系对住夏春秋嚟，夏春秋兜口兜面话我中到应一应噶喎。 夏春秋冇做好耐咯喎。 夏春秋冇做啦咩？咁而家边个做啊？ 石 Q。 系。 你马石 Q 啊？ 咩？夏春秋而家冇做啦 吓？冇啦， 好耐。咁而家边个做啊？ 吓？君如啊嘛。 真啊！有事慢慢攞， 係啊！佢係我哋細佬嚟嘅，其實我哋夾埋整蠱佢玩下嘅咋。 冇事，玩下咋。 唔好意思，唔該曬。 玩下嘅咋。 玩下。 係生日禮物，生日快樂啊嘛！ 阿成，唔該啊，你手都有呢個刺激嘅。 玩下， 開玩笑啫。係 啊。 咁 點啊？ 喂！ 細佬，你冇咩事啊嘛？ 喂，會唔會頭先佢炒車嗰陣時咧撞親？ 咪佢頭先炒車嚟咩？喂，公仔，你冇嘢啊嘛？ 喂， 靚仔，算你有口氣啊！攞錢係嘛？還錢啊！謝。哦。 X 光顯示一切都好正常啊！ 咁之後我冇事。 但係佢個腦掃描就好奇怪啦。每當我提到錢啊、女人啊、六合彩啊咁咧，佢老婆就有好奇怪嘅反應。 唉，呢對佢嚟講係好正常啊！ 唔得，我要等佢醒咗再 check 先得。我希望佢唔係黐線啊！ 大佬啊，我哋會唔會玩大咗啊？呢次 細佬，大佬真係對你唔住。不過你放心，我會揾個人好啲照顧你下半世嘅。 唔關我事㗎，我等佢醒翻之後俾翻5000蚊我㗎咋。 哦，佢爭你錢啊！老婆，你幫佢還啦佢。 哦，4000唔得唔得？ 得唔得啦？我係借5000俾佢㗎嘛。 喂，多謝曬啦喎，走先啦，拜拜。 咁我條數點？ 你係邊位啊？係咪我個仔又爭你錢啊？ 少少地，100萬。 咩话？ 喂，你唔好趁火打劫噃。 验单喺度。 喂，佢而家昏迷咗，等佢醒翻先算啦。 走。咁呢啲相咧，我拎个苹果啊、一仔啊、麦灯啦 吓。医生长左。 啊，何必仔？ 何邊仔？何邊仔？ 喂，做咩？ 对唔住， 死火！唔通呢铺真系要扮何 B 仔先甩到身？ 唔好意思啊！喂，咁点啊？而家我条数还唔还啊？ 告你哋所有人未满16岁，身穿校服入机铺打机啊！双手摆喺头，摆喺头，双脚放喺后。你逼我开枪啊！逼我嗱，开枪嚟啦！嘣！ 喂，你食晒我 想我食屎啊？仲想我細佬出丑啊？ 快啲食！做咩事啊？做咩事啊？做咩事啊？嗱，唔好埋啊！唔好埋啊！殺唔知噶啦，個病真係。嗱，咁啊，把啊！幫！ 夠啦，死咗啦，死咗啦！ 把！ 諗住咩啊？諗住咩啊？ 打針！ 啊！啱乜嘢啊？你啱乜嘢？啱乜嘢啊？都冇吉到你，吉到我啫嘛！ 我中意啊！我傻噶嘛！ 哎，刘律师，请入嚟坐。 刘律师啊，我细仔就意外黐咗线，我惊佢第日自己唔能照顾自己，就想做佢成为一个基金会咁啊，咁啊，俾佢下半世活得无忧。我想将呢间屋转个名俾我细仔。 我银行嗰700万同埋两间铺都转晒俾我细佬。 我将我所有嘅奖学金咧交晒俾我细佬。 我将我啲嫁妆俾晒佢。 咁啊，要到加埋都有2000几万，应该够你公子食过世噶啦。不过咁，基金会咧就需要时间处理嗰啲嘢。就万一你个仔好翻，咁又点咧？ 好翻即系正常啦。如果正常就自食其力咯， 俾錢佢游手好閒咧，盞害死佢嘅咋。 係啊，如果係咁樣咧，我諗我都要留翻啲獎學金俾自己讀書好過。 打針啊！ 公仔哥啊，今晚出嚟同你劈过咧。 劈过？听讲你黐咗线喎。 喂，黐咗线咪仲好劈？ 好个屁啊！用乜嘢俾你斩几刀噶？黐线！ 喂， 公仔啊， 弊 都嚟嘛？ 诶，仲未瞓啊？喂，你知唔知阿 B 大咗肚啊？点知阿 B 嫂咧就叫佢落咗佢，因为点解咧？有人传啊，话个仔系新马仔噶，点知医院证实原来系董建华噶。 真系黐得好过君喎！ 唔知佢有冇得救咧吓？ 有得救，打支针就好。 诶，唔好打金柱啊，等我走咗先啊。 放手。 3万唔稳阵。 喂，仲有啊，长嫂话点都唔肯认呢个油顶仔。 喂，仔。点解只脚趾公咁痛嘅咧？做乜今日咁好，肯陪我嚟長洲啊？ 跟你學做生意啊嘛。 算你啊，好兄弟。 嗯，睇下嗰邊啊。 係啊，前面啊。 老細， 喂，要搞幾耐？ 快噶啦，過兩禮拜添啊。 咧，哇，呢啲地方。 喂 ，Hello。 咦，老兩喺度喂。 衰仔啊，原真係長洲回家人啊！ 你不如過去隔離試下嗰啲山東燒雞啊。 嗯，行啦，行。 大佬你咧？ 唉，我唔去啦，你去啦，我仲要搞埋啲裝修。 係啦，快啲啦，我親我唔緊要，我都理。 请坐吓，咁紧张嘅？ 你繼續擦就會擦出火花噶啦。 咁乸渣， 係夠，唔係乸渣。先生小姐食啲乜嘢？ 請問你呢度有啲咩好食噶？ 山東燒雞，我哋招牌貨。 哇，山卡拉都有招牌貨？ 小姐，我哋啲雞咧全部係用新鮮雞嚟嘅，先蒸後炸，全長洲係最出名嘅，好多人專登坐船嚟食添。 人？我唔見喎。 對唔住啊，佢講少咋，就要兩隻山東燒雞啊，唔該。 你有冇搞錯啊？我哋響度咁耐啊，都未試過欠你租噶。咪家姐爭你幾個月啫嘛，你又趕我哋請咯？你咁冇人情味㗎？ 嗱嗱嗱，對面嗰間炸雞店咧，肯高價租埋呢度嚟擴充，仲應承俾埋幾個月你哋嘅欠租，加埋俾10,000蚊頂手費你，你都係反應啦。 喂，你講咩啊？收租佬，對面嗰間又唔健康又難食，兼冇文化，我哋間老字號俾佢，好難咧。 我唔係嚟求你哋。我俾一個月通知你哋嚇，到時如果唔交租嘅話，就封鋪。 那欠多少嘛？你說？ 我講過月係嘛？3个月欠租，2个月預繳，總共50,000。 啊？預繳？哪門子預繳啊？ 哎，你們信用不好啊？ 你講咩啊？生意唔好啫，唔係信用唔好啊！你再亂講嘢，小心壽司雞咁撕開你噃。 係，大家斯文人，係鬆手先啦，係。嗱，總之咧，我到時就你收租嚇。我嚟噶啦！ 我可以俾50,000蚊你， 我可以俾5巴掌你噶。 唔系你唔好误会啊，因为我头先见到你间铺都有啲困难，即係如果你可以做我女朋友一陣咧，可以俾50,000蚊你當係酬勞，你當係幫幫我手，幫幫忙。 你唔係有女朋友啦咩？ 唔該，俾3份報紙我啊。 咦，老太，你咪好中意睇日出畫冊嘅？係 啊。 有個名少永超出一本畫冊，仲有少要送喎。 係咩？幾錢啊？ 30蚊報。 叫做《廊橋遺夢》啊！啊，唔好意思啊，細叔，我幫你抹佢啊！ 呢啲咁嘅書啊，分明教啲住家菜出去偷食嘅啫，我哋睇啱啊，你點啱睇噶？真係， 細叔你唔知噶啦，作為一個專業嘅家庭主婦，真係好悶噶。 唔係話我話你啊，有時間去做做 facial， 幫我隻牙好去補啦。成個黃面婆咁啊，盞逼我大佬去得包二奶嘅咋？ 細叔啊，你明明黐咗線噶，點解你講呢番説話咁正常嘅？ 係咩？哎呀，唔好意思，我唔記得咗我黐線添。咦，奶尿喎？ 我唔係真係黃面婆啦， 有少少黃色先靚啊嘛。阿嫂你睇靚唔靚啊？ 係喎，真係好靚啊！ 呢鋪叫做5福臨門，好吉利嘅。 係啊。 係。啊係喎，今晚飛仔又要帶新女朋友嚟食飯，有老闆你煮餸喎。 應該嘅，應該嘅。係咧，唔知阿飛仔今晚咧帶我女朋友點樣嘅咧？ 點都唔會差過金木玲哇！ 白波咪扣四度，老爷有四度。 使唔使啊？有波唔波声，我蚀碌架啊！喂，系咪好等钱使啫吓？喂，攞去啦，唔啱。 呢个系技术。 好在我亦识得动西。咦，這个波有网啊！喂，算点啊，大佬？ 格数，换个你俾佢啊。 哦。 爸，呢个系我长洲一见钟情嘅女朋友，叫小婵。 细伯好。 呢个系我细佬，呢个系我阿嫂。 不如个客厅坐阵先啦。 哦。 仔，我就过去啊。 我喺度扑多阵，打翻你支 Q 先。你过招呼人下。 好好 好。唔好失礼人啊。 小婵姑娘啊，听讲你喺长洲开烧鸡店系嘛？ 系啊，开咗好多年啦。 你屋企有几多人啊？你哋系边处人啊？嚟咗香港几耐咧？ 得我同阿妈两个，我哋系北京人，嚟咗香港已经七年噶啦。 咁你爸爸咧，响唔响度啊？ 你女朋友做咩啊？ 嘘，佢而家唔系我女朋友啊，佢系包公啊！ 来人啊，何方长相啊？ 我无端端变包公啊？ 快做啲斩啊！ 老婆， 老爷， 你做什么东西啊？ 全都快做啲斩啦！ 老婆。 细伯，我哋倾到边度啊？同佢讲啊，你屋企啊有啲阿记嘢啊。 系啊，小婵系长洲出名嘅灵童，我谂佢头先见到我哋屋企有啲阿记嘢，帮我哋捉咗。阿爸，你系咁意封翻封利是俾人哋啊？求其五千蚊得噶啦。哎，利利是是，收住啊，成交收记先啊。 你哋坐下先啊！哎，公仔你又搞乜嘢啊？ 我唔系公仔。 咁你系边个？ 喂，弹到咁样都估唔到，咁知啦啩？ 咁你想点啊？ 摆低钱，唔少得过嗰个女包公。快啲，快啲，快啲！ 玩完先得噶，我哋已经够烦噶啦，仲喺度搞搞震。你咪以為你黐線就大曬先得噶？你識唔識兜巴聲你啊？你滿足曬啦，舒服曬啦，乖乖地。啊，你瞓啦！ 哎呀，老公啊，头先发生咩事啫？ 冇事，佢打咗我几锤，我俾几千蚊佢啫嘛。喂，飞仔， 喂，大佬， 仲唔送你朋友翻长洲？ 咁夜边度有船啊？ 喂，阿爸好似唔好中意佢咁啊。 喂，系啊，好啊，咁咪有得拣啊。 系啊，老爷真系唔系几中意个女仔啊，仲叫我走去夹住佢添啊。 喂，我睇你快啲去夹佢嗰啲。 哦。好似好焗啊！ 哦，我开咗热线啦。你头先做得好好啊！ 你细佬做得仲好，我系假上身，佢好似系真嘅。 系啊，听晚咧，我屋企会请客。 麻煩你咧，再加啲料，再做勁啲啦，令到我老豆更加憎你啦。咁我就可以同金武玲喺埋一齊，你就係咁易就賺到50,000噶啦。 金武玲點㗎？ 靚咯，但係就唔係話好靚。 人品？ 好啊，不過都唔係話好好咁。 性格咧？ 夾就唔係好夾㗎咯。 咁你中意佢咩啊？ 因為佢係我初戀。 如果你遇到第二個會點㗎？ 咁複雜嘅嘢我處理唔到㗎。係啊，聽日我約咗阿玲去淺水灣啊，咁我就要借一個藉口帶你同阿公仔出去慰問住阿爸。 啊，咁我咧？ 你幫我睇住公仔咯，我同阿玲會行開一陣㗎。 哦。 係啊，夜啦，唔阻你休息啦。今晚你瞓床，我瞓地下得㗎咯。 其實佢兩個夾嘅整污我哋嘅啫。 家嫂啊，老实讲，你个样系几怪下喎。 我知啊。 装修下门面都系好嘅。 我会噶啦，老爷。 仲有啊，补埋只牙啦。 哦，过几日大减价，我会去整翻嘅。 喂，公仔，见你屈喺屋企咁耐，带你出嚟游车河啊！你又喺度瞓。 沟女啊，沟女啊，你 咪黐得细喎！停车，停车！ 做咩？ 大火车啊！爆咗胎啊！ 停车啊！赶时间啊！ 啊！你咁冇同情心嘅？ 阿玲最怕人哋迟到噶啦，唔停得车啊！ 禽兽不如啊！ 喂，咁嘅恶人啊，会有恶报嘅。 方尽天良啊！ 世界，香港俾啲人真系冇同情心。 等我嚟啊！ 香港你真系冇乜同情心噶吓？ 你点可以带咁多假脚出街而我唔觉嘅？ 仲有几只啊？ 质量几好 喎。喂，阿玲啊！我个车坏咗啊，爆咗胎啊！ 四条胎爆晒啊！ 唔系爆咗一条。停停停！ 佢哋两个咁夜先翻噶，丁婶丁太就嚟嚟噶啦， 使乜咁大印象？ 嗱，你哋听住啊！我当年来香港，全球嘅老豆借500,000俾我做生意，我睇念呢点情。佢兩個冇好口臭，但係忍住嚇，忍住啦， 快啲洗下面。 啊，阿媽等你沖到嚟啊！ 有冇人啊？喂，有冇人啊？ 啊啊！好耐見啊！ 啊，你仲未死啊？ 坐入嚟坐。 好啊。好怪怪啊！你啦。 我 的女，坐下，唔好客气。 阿喜啊，阿妈腊肠咧，英国制造嘅，一至啱嗰啲想胆固醇高嘅，有想慢性自杀，你自己考虑下啦。 多谢多谢。诶，呢系我家嫂啊，贤淑，叫丁生丁太。 丁生丁太，你好。 佢老公咧？ 哦，去咗长洲啊。 都冇大冇细，你明知啲长辈嚟食饭嘛，都唔出现。 咩长洲啫？怕姐都去咗滚啦。香港人啊，依家最兴包二奶噶啦，尤其是啊 成日對住個黃面婆。 對佢乜耳仔啊？飛，叫丁生丁太。 丁生丁太， 隔離嗰件咧？ 啊，嗰係佢女朋友小善，叫丁生丁太。 丁生丁太，你哋好。 聽啲口音唔係香港人噃嚇？你邊度嘅？ 我係北京人。 大陸妹。 烏蠅啊！ 邊度有烏蠅？ 係喺你哋嘅嘴上邊啊！ 邊 度？ 哦！你真冇知識啊！呢啲唔係烏蠅，係蜜或者叫字，胸懷大志個志。我都真係等你哋擔心。啲大陸仔嚟到香港啊，識得打劫；啲乜妹咧嚟到香港啊，識做乜烏精雞。九七之後都唔知會點樣樣，真係大鑊。 好彩我哋一早就有居英權啦！九七之年咧，我哋就翻祖家探世界。 祖家唔係中共咩？ 黐線嘅！我一早入咗英籍噶啦，我仲學緊英文，改咗個英文名叫做 Richard。Richard， 係啊，點解你哋唔將啲頭髮染成金色，同埋戴翻個有色嘅隱形眼鏡扮外國人？咁可能放個屁都會香啲嘅喎。 好主意， 值得考慮下。 考慮。 中國有你哋咁嘅人，真係丟架。 你講乜嘢啊？ 我同你兩個大佬冇收家，你中法唔做，扮鬼佬。喂，嚟嚟嚟嚟嚟，死老嘢，你睇到噶啦嚇？你個仔條菜啊，幾冇禮貌啊！你仲鬧佢？ 小善，你鬧得啱，我忍是忍了，都唔會再忍噶啦。 嚇！你個死老鬼，你忘恩負義啊！當年唔係我老豆借五嚿水俾你，你餓死咗啦你！ 唔係嚇，冚家做曬乞衣仔啦！ 相思河边见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 以前玉昌佢都系唱歌出场，你寻晚踢丁偶嗰脚好精彩，咁啊介绍个靓女仔俾你识。 不要把我忘 好耐冇見啦，你好嘛？ 好，你老婆咧？ 過咗身啦。 好。 你先生咧？ 都係過咗身啦。 都好。 呢個係？ 嗰條我仔嚟噶。 哦。Uncle。 嚇？呢個係我女小軒。叫人啦。 坐。佢原本好聰明噶，撞車撞到個頭，咁就變咁咯。 我個女由細到大都好精靈噶，唔知做咩而家變咗個咁樣。 或者而家啲後生仔流行啊咩？ 你太太過咗身之後，你有冇咩嘢？ 又要玩射，又要炒大呢三隻嘢，邊有時間咩咩啦？你呢？ 好在我老公留低啲錢俾我兩母女。 我問你有冇咩咩啊？ 本來我都想咩咩嘅，不過 呢個女突然間咁變咁樣，我點咩咩嘢啊？ 垃圾！ 你睇佢哋兩個真係天生一對啊！ 估唔到上一代冇結果，我知下一代可以咩咩咧？ 不如我哋兩個拉埋佢哋啊！ 好啊！ 喂喂喂，唔好！我傻噶！ 你傻？你睇下，佢仲傻過你啊！ 唔係咧，我都真係有料到噶我。 不如你兩個去玩啦嚇！ 去 去啦！ 去玩啦！去玩啦！ 去玩啦！ 去啦！去啦！ 啊，咁出去玩下啦，出去玩出去。 点咩咧？ 最紧要食脑，你唔系傻得好紧要嘅啫，仲有得救嘅。一得闲咧，记得食药，唔好干啃啊！出去搵水送，乖啊！ 喂，喂，你听我讲，你真系当我傻啊？你知唔知啦？我扮傻啦，因为想呃我阿妈。黐线！睇下你咁戆鸡，食亲都要食。 咁又系扮嘅做咩？ 得系啦， 小心啲啊！ 系咁噶啦，后生仔。 喂喂喂，不如你扮多啲好唔好？ 继续啊，继续啊！ 住啊，瞓街咁啊！ 有人睇人哋本書，靚女嚟 嘅，係。繼續講， 過緊嚟， 過劉生你好啊！ 係啊， 你係我 fans 嚟㗎。 我係你啲 fans 啊！唔係，我係你啲屎啊！我係你啲 fans 啊！ 你啲影相啊，中意？ 我好羨慕你 㗎！ 我個天地咧，只係得一個廚房，而你咧可以去到金字塔啦，起碼興下山。 不如咁啊，你同你偶像影張相啦，好唔 好？好啊！ 你 好，你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你點稱呼你？ 我叫嚴叔啊！ 嚴叔啊！好常用呢個名嚟噶。 嚟嚟嚟嚟，多謝曬，多謝曬。 多謝。多謝曬各位。 係，多謝曬，多謝。 冇眼啊！ 小城姑娘，種花。 上次整爛咗你老豆個五福臨門。呢盆啊叫做八星报喜，还翻俾佢咯。 小倩姑娘，你真系有爱心、有善心、有同情心啊！我二老有福。 你唔系 黐线，梗唔系啦！你咁唔系鬼上身啊？估我唔知啊！嗱，大家唔好穿煲啊！ 好啊！ 你好中意我二老咧。 咩啊？ 講嚟聽下啦。 咁都要你二老中意我先得噶。佢而家仲打緊電話挨緊金毛令啊！ 你梗係啦，你睇下你著到鬼五馬六咁樣，你知唔知著衫要襯至得咁啊？女仔要扮噶，你睇下我，唉，為人為到底啊！啊，攞去扮扮佢啦。 得 㗎。你為咗我二老嘅幸福，去啦。 大嫂，啊，小倩啊， 小倩，喂，乜你靓咗咁多嘅？ 大嫂，你啲件都唔差噃， 唔得噶，呢啲我拣下嘅啫，唔啱我， 试下先知啫嘛。 唔得，呢啲咁暴露。 试下啦， 好啦， 试下。 乜嘢啊？ 月底啦噃，仲有45,000，几时俾我啊？ 未得，我叫你嚟系令到我爸讨厌你啊嘛，大家我爸都唔讨厌你，仲令到成屋人都中意你，咁都未做完嘢，点俾你啊？仲有啊，为咗你又同阿玲闹交。 得啦。 乜嘢啊？ 放心啊，我唔会赚你啲臭钱嘅。再见。唔好再見。拜拜啦，公仔。 喂，小倩。 喂。 喂， 揾死飛仔，金毛靈啊！你唔好去死。啊，等下。 唔係。喂，唔係，頭先我係我細佬嚟噶。 老先生。 小倩姑娘。 公仔話呢波八星暴起係你揾翻你喎，真係多謝曬喎。 我要講對唔住啊！上次扮波千天嚟呃你， 我知噶啦。 你5,000利是俾翻你， 唔好當我俾你第一次見面利是啦。 唔得噶，我走啦。 走啦。 喂， 我嚟送你啊。 唔使啦，得閒嚟長洲揾我。 阿玲，你冷静啲听我讲啦。 喂，仲快啲追呢啲网友。 哦，不如你饮杯冰水先啦，好唔好啊？我阿妈有咩得罪你啊？我阿妈死咗啦，唔该你对佢尊重啲啦，好唔好啊？你唔好以为你识讲错，我唔识讲啊。我唔俾拉你讲，你那个诺，你那混啊，你那混啊。系啊，白话，即系话你系骆驼粪便里面一粒胡虫卵啊！ 老公，哇！你做咩查到马骝屎忽咁嘅样啊？ 你唔中意啊？系吓亲我老豆，以为你发花癫添啊！ 老公啊，我哋好耐都冇 咩啫？我听日一早要翻公司开会噶，唉，我冲个凉早啲瞓。装品个发酵点啦，出长行都可以出书，真系教位。可爱的贤淑，狼懵，狼懵乜水啊？哇，啲人心咁性感嘅，哇，一路开到落屁股。做俾边个睇啊？ 俾边个睇啊？大绿帽。 哎，开门先啦，系嘛？ 使唔使我帮你换裤咁啊？ 黐线，哎。 嗨，我叫 Marshall， 你呢？ 我叫波波。 波波，人如其名嘛。上上嚟点啊？ 间唔中啦。 唔怪 keep 得咁 fit 啦，仲咁有线条美添。不过我屋企有部机咧，专系练腰噶。尝试唔尝试咁啊？ 系唔系净系练腰咁简单啊？ 你想做咩啫？呢度。 呢位系 边个 啊？ 呢位唔系你朋友咩？小姐，唔好怪我多口啊！睇下练到三头肌大过二头肌，背肌厚过胸肌，做咗成个钉书肌。 睇下你啊，啲嬲人啊！你做咩唔做换衫嘅？ 哦，焗桑拿先。 快啲啦！ 小姐，一望你就知噶啦，我中咗六合彩，上面食餐饭咧。喜歡魚子醬啊，法國蘑菇啊，喂，兩皮幾一客啊！ 喂，傻佬， 喂，傻婆，咦咦，哦， 乜嘢咁有型啊今日？ 哇，天生嘅，喂你都都得啦， 你做運動啫嘛。 嗯，我爸刮緊你阿媽，刮唔到，而家啱啦，刮到你一樣啫，一齊去食飯先，慢慢傾啊。 哎呀，你知唔知啊？我唔想咧，啲人。呃我阿媽，所以要扮傻啫嘛。 是但啦，一齊去食飯，慢慢傾啊。法國蘑菇啱唔啱啊？皮幾嘢一餐噶？ 我唔同啲人著西裝食飯啊，就係咁先嚇。 西裝只係表面嚟嘅啫，裏邊一樣係啲胸肌啊、腹肌啊嗰啲咁嘢嚟嘅。 小兄弟，你胸肌有幾大啊？ 唔係話大就得嘅，大得嚟夠硬，硬得嚟曉喐，喐得嚟會叫啊！你朋友啊？ 系我男朋友嚟嘅。 哦，明起我条女啦喎。 好，我俾你起。几时做到你男朋友啊？ 啲老公，乜你咁早翻嚟嘅？ 今晚个隆重嘅波，我想你陪我去。快啲換件靚衫，有咁靚換唔靚啊？我聽日等你，快啲啦喎！官城嘅晚裝，今日著俾我睇嘅，我唔多心先得嘅。佢名叫嚴肅，梗係好嚴肅嘅，點會勾佬咧？ 因為喺度吟吟沉沉做咩？ 冇，誒阿爸你。 你兩個冇撐台腳，冇人煮餸，我咪住做住大師傅先啦，啊！加 上 落嚟啦！ 行得老公， 咪住，你件衫 穿乜嘢啊？ 唔去啦！ 做乜好地地唔去啫？ 取消咗？ 点会取消噶？ 爆风球咪取消咯？ 点会爆风球啫？而家风和日丽，睇下你去边啊？ 你开会。 头先唔听你讲嘅？ 人哋啱啱打电话嚟叫我开会，咁得唔得啊？ 唔好怪佢啦。呢排生意壓力好大， 老爺，今晚餐飯等我煮得噶啦。 一陣煮啊！ 各位兄弟，嗱呢本正嘢啊，得閒睇咗佢啦。 咩咩夢遺咩鹹書嚟噶？ 這本書咁鬼厚，揾鬼睇咩？喂，你睇咗？不如講翻啲出嚟聽下。 呢本書係講個攝影師。嗱，不如咁啦，我代入少少，我用我好嘛？ 好啊，好好。 我咧就去到條橋嗰度，好靚嗰條橋，好有味道嘅，嗰啲鋼鐵啊，嗰啲感覺好好。咁咧我就想去影翻執相，好衰唔衰咧？我蕩失路。 先生，你做咗好耐㗎啦。 喺呢個時候咧，出現咗個女人嚟同我帶路。佢唔係靚唔靚嗰種啦，佢係嗰啲即係好有味道嗰啲女人咧。嗱，即係好似咧，你夜晚睇 CNN 報個新聞嗰啲新聞報導員嗰啲咧，好有頭腦啊，好聰明嗰種啦。 咁即係靚唔靚啫？ 係啊，即係佢係嗰啲好吸引我哋中年男人嗰種好嚴肅嗰啲家庭主婦啊。 哦，家庭主婦。 唔好打斷陣，咁呢個好嚴重嘅家庭主婦咧，佢其實係一個好聰明、好風趣嘅女人嚟嘅，仲好感性嗰種咧，只有吸引我哋嗰啲啦。好彩唔衰啦，佢老公咧唔了解佢，又唔關心佢。喺呢個時候，我嘅出現咧好重要啦。我一手打着曬佢所有嗰啲咁嘅刺激感。佢請我食飯，佢仲着咗我送俾佢一件好靚嘅晚裝，我哋一齊飲酒。 我哋一齐跳舞，哇！我哋一齐听音乐，跟住我哋仲一齐，我知，别讲埋落去啦啊！跟住我同佢 kiss 添啊！知唔知啊？知唔知啊？仲有冇？咁即系有冇同陈柱家菜上床啫吓？好想知道系嘛？ 系啊系啊！ 我唔讲俾你知，因为希望你自己努力吓，自己 find out。 你唔好话我话，睇个信唔一定有陈柱家菜上床嘅你，唔好话我话嗱，特登我同佢上床。喂，阿生你饮醉啦系嘛？你特登我同佢上床。喂，生，你有冇上床关你咩事啊？ 唔关我事啊，佢系陈家菜我老婆嚟噶吓。我哋先娶保你老婆。 你笑啦！喂， 龙友长，死啦！ 阿爸，有啲嘢我要同你讲嘅。 讲啦。 我发觉咧，我同阿贤叔唔系好夹啊，所以我想嚟。 你哋咩？你先跟我讲离婚啦，我反面噶。 唔系啦，爸，你真系要听我讲咧。 讲咩讲？都系怀疑包二奶系咪？一睇个衰样，生到一俾人打成咁啊！ 气唔讲啦。 嗱。 如果嗰个教胆同意，熟离婚，我都唔会俾佢入宫。望咩啊，老坑？你见过罗伯啊？ 做知嘛？冇啦。 做咩啊？唔开心咩？ 系啊，好闷。 我两个大佬发生情变。 唉，都唔关你事啫，系咪？ 咩？佢哋对我好好噶，我而家先知道亲情嘅可贵。 咁有几贵啊？ 2000几万噶。哇！ 呢条仔咧？ 唔知咧？喂，傻仔同人沟女啊？埋埋埋埋单！傻仔，我哋真系有缘， 相整不如偶遇，见到面打铺波先啦。嗱，1000蚊到啦。 我唔识打。 咁啊，10000蚊到啦。 君子博每局箭底加1皮 ，miss 一 Q 又1皮 ，miss 2 Q 就2皮 ，offer 难度高啲啊加3皮，倾偈腹肌打招呼去厕所又加5皮，如果打错黑柴你就 PK 啦，79度，49皮啦，咁多人睇住，缩沙净契弟， 嘥气啊，一盘个包箭揼100皮，嚟啊，缩沙净契弟啊，嗱嚟啊，我出包啊，嗱嚟啊，哇，真系出包，咁嘅嘢。 耶！俾錢，100皮。你都無理啊！咁多人睇住㗎啦。邊個睇到啊？嚇！你睇唔睇到啊？大伯，你呢條傻仔喺度扮傻仔係嘛？同我鑑生打殘佢。你信唔信我同你決篤你？你快啲匿埋先啦！ 喂，头先你喺住边啊？ 冇啊，买宵夜啫嘛。 扯！ 知我厉害啦， 唔好傻啫，唔好啊，大侠，求你饶命啊！嗱，再咁啊，我俾钱你先吓，唔够嘅话，啲秘书自己拎过嚟府上啦。 你讲啊，点信得你个啊？ 唔系你想点啊，大侠？ 我边暗啲，呢边光翻啲吓，呢边同我打到十，等个 contrast 大啲 ，outstanding 少少，得唔得？ 得，跌咗到四咁高啊！ 啰柚咧？ 啰柚都冇光啊！ 唔紧要啦，我开大啲光走走啦，唔要反光板啦，同我收啰柚打应佢吓。好啦，嚟啦，快啲啦，唔好喊啦，冇太阳啦。系动作典雅啲吓，同你大佬抹咗啲泪光佢，系昂头，昂头系啦，冇错。 仲有啊，多啲膊头啊， 后边趌高啲，系趌高啲，后边趌高啲。示范次佢睇下， 都几高。 咁前边伸翻长啲吓，前边伸翻长啲，调脷啫，大佬，唔好乱嚟啊！我哋呢度好高档啊，唔好搞到切晒啊。 Yes, beautiful, wonderful.I love it. Don't stop. Yes. 有冇啲 BB 油咧，可以擦全身啦，比较 shine 啲。 冇 BB 油喺度喎，得啲白花油，我出去攞。啊！你冇嘢嘛？ 冇嘢啦。你啊，七点零钟去买小嘢，你系咪好肚饿咩？ 我怕餓親你啊嘛，你要打交，但好嘢我打咁耐崩都唔崩下喎。 你有冇女朋友？ 冇， 因為唔中意一腳踏兩船。 一腳踏兩船呢種禽獸嘅所謂，人人得而誅之啊。 仲有啊，一夜情啦，我唔得啊。 一夜情啲咁恐怖嘅嘢，我諗起成個人都好唔舒服。 啊，千祈。冇趙元昌。 哇！趙元昌呢啲，我小兄你唔好再講呢啲行徑啦。因為我個人接受唔到呢啲嘢，我一講起就成個人尖寒尖痛。我一諗起個心成個翳住，我好凍啊！小兄，我真係我話咗我諗起都唔得嘅呢啲，我接受得俾多啲温暖我算。小兄你俾多。去吃些東西暖暖胃先。 哦，咦，你不是說去餐廳吃宵夜嗎？ 想起樓上有一間更正。 哎，不要等了啊。 沒位。 公仔， 哇，做什麼幾十年沒見這麼大個女兒了？你是 誰？我是她女朋友。哦，你 快等 埋 啊！ 喂 ，Hello， 公仔 ，Hello， 你又系边个啊？ 我系佢赵元才女朋友咯。 喂，等埋，公仔，你系边个啊？ 我系佢一夜情嘅女朋友咯。等埋，等埋，等埋。 Hello， 公仔。初恋情人啊嘛。 喂，等埋，等埋，等埋，等埋。 啊，公仔。 喂。 你哦，好谂恋我嘅。 哎，等埋，等埋，等埋，等埋。哎呀，公仔，哎，唔该晒你，你真系好 心，小心。啊，咁啱嘅。 系啊。 唔系嘛？ 呢个真系唔关我事。 喂。啊，公仔。 呢个真系教整咖喱鸡嘅阴公真系。呢个八婆出翻嚟啦，唔该。我唔系叫你啊。 咩你咁衰？你俾人砌低你。 好啦，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咪住。 系都唔俾你赢，吹啊！ 俾我赢一次都得啩？ 唔得，谂你心恶恶。 攞俾你，我攞俾你。公仔， 哥，我有啲嘢同你講，你飲，你飲。你哋屈咗我幾十年啦，想同你講。其實咧，你三兄弟我最想係你。你同我最似。樣咁靚仔。但我後生嘅時候同你一樣，都係風流倜傥啊！大家都有對溝死你嘅眼睛。就啲同我好似嘅，但係越大咧，你就越同我頂勁。我諗你啊，又係似我嘅啦。我對你唔住，我好好教你，搞到你今日黐線。知唔知好多時候我都希望事事係我唔係你，早啲瞓。 边人讲咁鬼认真，搞到人流马尿。 公仔，咩事啊？ 老伯，我对你唔住。 我对你唔住。 唔系，其实我冇黐线嘅。 啊？ 啊！大佬讲真啦，其实我就走投无路先扮傻嘅啫，但系我唔想再呃你哋啦。我唔要啲咩基金，我要有神智嚟更生。 哇！佢黐到好危殆啊，要搵医生睇睇佢先得。 喂， 我嚟搵护士帮佢。 二佬，你知唔知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小钱系好嘢嚟噶，你追翻佢啦。 咁真系冇黐到喎。 唔系，我话走佬啊，二叔刘叔出走喎。 我叫佢走噶。吓？ 点解你会叫佢走？ 大嫂都系好嘢嚟噶，你做咩屈佢勾佬啫？ 佢走咗边啊？ 好心你做人浪漫啲啦，听日去长洲睇日出，你见到佢噶啦。 咁仲等咩啊？快啲去长洲啦！ 好啦好啦好啦，啊快去啦去啦， 你咧？ 而家半夜两点几钟，我等有船先去咯。 哦，咁你真系好翻晒啦。 拜。 老婆，我终于赶得切嚟陪你睇日出啦。我可唔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问啊！ 你咪特登着呢咁嘅开叉衫嚟睇日出？ 你记唔记得今日咩日子啊？ 今日，唉，我哋结婚纪念日。 我专登买条裙翻嚟咧，系着俾你睇噶。 老婆，你今日真系好靓啊！连个崩牙都整翻好添，所以我决定咧告三个月大假，然后咧我哋就去影喜马拉雅山啊，去影金字塔啊，同埋去世界每一个角落睇唔同嘅日出。 真嘅？ 小善啊，你又话月尾啊，你可以搵到50,000翻嚟嘅。 50,000就冇啦，但系学咗一样嘢，系仲要过50,000嘅。 你学到乜嘢啊？ 就系包装。 小善， 你嚟做咩啊？ 我嚟帮你手包装。 我哋都系嚟帮你包装噶。 老先生。 你就係小倩阿媽係嘛？ 係啊 係 啊！ 我就係飛仔同公仔嘅老豆。 誒，老先生你好。 坐，唔好係。 喂，月尾到期啊，交租啊！ 使唔使咁串啊？收租佬。 細佬，我除咗收租，我仲心係人命啊！ 呢個動作做咗兩次啦，無謂重複自己嘅。 係咩？我唔覺嘅。 唔覺先危險啊！啊，老兄，呢度有一張車，收咗佢啦啊！你睇下，有多冇少嘅，系嘛吓？睇清楚吓。 多谢啊！ 系啊， 多谢， 拜拜。 老坑，你太顺摊啦！ 我将一条占有九乸春情佛动分泌嘅手巾摆喺佢袋度， 十五分鐘之後咧，半個長洲狗公啊，都對呢個人形狗乸嘅肉體發生興趣。 哇！你一身春藥當白花油。奇景點能夠冇部相機啊？有冇相機啊？嚇， 翻去攞啊！快啲特首翻嚟啊！ 要你幫我哋交租真係唔好意思噃。 冇緊要㗎，大家自己人啊嘛。 咩自己人啊？ 我本來係隔離開個口鴨鋪啊，我依家有個提議啦，將中間嗰個牆拆咗佢，咁大家齊心合力搞好個包裝，對冧嗰個鬼佬店。 好嘢，真係。 好啊，好啊。 大佬又有一箱，二佬又有一对，而我到头来居然一件都冇，失败。 请问有冇位啊？ 大队攞丑啦， 我有袋啊。 唉。唉，好啦好啦，俾個老闆娘你做啦，好唔好啫？ 提佢攞走啊！ 有冇得優待啊？ 恭喜曬星爺！恭喜曬！你最近忙啲乜嘢啊？ 唔係星爺啊，星爺喺嗰邊啊，其實。 你又嚟？ 喂，大吉利是咩？ 有咩星啊？ 個大吉利是你咯，梁寶玲大曬你嗰陣。 咩事啊？咩唔高興啊？恭喜恭喜恭喜！ 係 伯伯， 係 啊， 黃百鳴、張堅庭、周星馳、波神、吳善年，你點可以請到咁多明星過嚟嘅咧？ 佢哋以前幫襯我㗎，今日特登過嚟捧我場。 咦？啲湯國老師、茱莉亞·羅伯茲、安東尼奧·班達拉斯同埋英女王武尼之外，真係齊曬咁滯話？ 唉，仲有啊！哇！睇下邊個嚟咗啊！ 哇！ 老老闆， 哇！恭喜恭喜恭喜！ 你老豆同我呢個細佬咧喺裏邊照顧緊人。 啊，係咩？我揾埋你老豆先啦。 睇住你冇乜咩啦嘛！ 有人睇到咩啊？你睇唔睇到啊？ 你條友喺度扮傻仔啊！敢唔敢打傻你？ 女朋友？ 唔係機嘅咩？ 我話你大佬啦，真係。 點解你話機啊？真係黐線嘅真係。 唔知滴到喎， 左右并，左右并，系啦，冇错。 你冇事，你叫住边有？ 二嫂大嫂大啊！啊！ 至少你明白，爱已不存在，结局还不算太坏。什么也别怪，当作前世债，正好把心空出来。千金散又来，楼台今何在？红颜青春谁受害？最好想开，芳草谢又开，又朝一日一人来。歌不满天过海，声色也不改，还原到百无聊赖。歌不悠哉悠哉，求一个自在，只有风住你心徘徊。爱既已走开， 占你胸怀，让风轻轻吹过来。只要心还在，害怕什么来？不过少个人来。